21度左右，或者是再高一点，是近半个月以来这个气温的一个最高值。 嗯， 而且呢，今后一段时间这个气温想达到这样的高度啊，可能性就很小了。所以说呢，今天这个气温的高度在今后一段时间，虽然不敢说是绝无仅有吧，但是呢，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凤毛麟角的这么一个表现。 嗯， 今天夜间的天气不再晴朗了，会逐渐的转为多云天气。扩散条件也有所下降，预计可能有这个轻雾或者是雾生成。不过呢，由于空气湿度不是很大，夜间呢将是以轻雾为主。而且呢，这个能见度不至于太差。明天早晨，大部分地区的这个能见度呢是3-4公里以上，对交通呢没有这个明显的影响。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6度上下，这样的话就是从白天的21度，或者是更高一些，再到晚上的最低气温是6度，这个温差很大。 嗯， 这个天气冷暖变化也是很大的，这个夜间天气比较冷，重点呢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暖。 嗯， 那么我们这个把目光呢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主要是这个亚洲天气。一个呢是这个蒙古国中东部地区呢有大幅度的这个降温天气。明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呢，蒙古国中东部地区呢将迎来明显的降温天气过程。这个降温幅度呢会超过10度。其中这个乌兰巴托呢，就是明天的最高气温由今天的9度直接跌破到冰点以下，最高气温只有-1度。 嗯， 这个最高气温在零下，这相当于北京冬季的3949期间天气冷的这个程度了。 对。 第二个呢，就是日本在后天呢将迎来大范围的降水天气，也是受冷空气影响，后天日本大部分地区呢将迎来一轮新的这个降水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好在呢气温降幅不太大，预计呢气温下降是2-4度的样子。以这个东京为例的话，就是明天最高气温会由今天的26度降到24度，然后再降到后天的22度，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过程降温呢是这个4度这个样子。除了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另外呢还有就是东南亚地区呢，这个降雨的地方是比较多的。 嗯， 比如像曼谷啊、新加坡呀、这个吉隆坡呀、马尼拉、河内和仰光，都是有降雨，其中河内和仰光呢都是中雨。再就是东南亚地区这个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尤其是这个曼谷和马尼拉，最高气温呢是在33到35度。这个其中呢曼谷呢是最高气温是35度，这个空气湿度也是比较大。 嗯， 这样的话那边呢主要还是一个闷热天气为主。这就是咱们今天中午要介绍的一个天气情况，是这样的。 嗯，谢谢郭老师介绍，下次再会。 嗯，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到了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呢，我们又要迎来一位规划师，和大家一起来规划即将展开的旅行。 嗯， 在冬季即将到来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向往滑雪啊。 对啊。 啊，这个到冰天雪地当中感受冬季的魅力。 现在对于北京的市民来说，滑雪还是一件比较容易实现的事情。 冬奥会来之前啊， 就在我们家门口， 滑雪地方越来越好，越来越多。 对、 啊， 但是有一些事情呢，可能家门口还是实现不了的。 嗯， 和冬天相关的一些话题。 哎，是我们说到这个冬季啊，北半球是有特别好的一个天气以及地理的条件。 对， 哎，就是可以看到，在一年四季当中，很多人我们如果不是身处在那个位置，根本看不到的天文奇观。 对， 对，跳舞的习惯。 跳啊， 天文跳舞习惯， 跳舞习惯啊，不是人在跳舞，是天空在跳舞。 对， 嗯，那说到这样的美景啊，大家可能能想到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过嘉宾来介绍自己。应该叫什么？这叫追什么的？追光之旅。 追光之旅 是吧？ 对。而且今天我们来这位嘉宾，他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追光了。 哦、 但是上次我记得他去的挪威是失败了。 嗯。到北欧追光的时候失败。 对，因为他特别巧，他上一次来去北欧的时候，跟我们另外一个嘉宾苗山， 其实差不多的行程， 差不多前后脚，但是人家就成功了， 嗯、 他失败了。 对。 结果这一次他扬眉吐气了。 他们把这个叫人不是叫缘分。哎， 想说人品是吗、 没有人性，不是，也都缘分，还是缘分啊。所以我们 今天这回到了， 欢迎一下我们的规划师。今天规划师啊，是成功之旅归来，是吧？啊， 欢迎一下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刚才他都要笑晕过去了。 你刚才就应该说，大家好，我是上一次失败，但是这一次成功了的飞来飞去。 我失败了好几次，这次成功了，黄建华。 对，有失败的经历，成功才更有惊喜嘛。 对， 哎，刚才说这个追光之旅，追极光啊， 对。 这个确实在极光这方面呢，不是每个人啊，你好像有这样一项旅行就能看到。 嗯， 我们经常会听到，就你原来失败的例子呢，不是你一个人啊， 嗯， 好多人都是这样。 对对对， 然后 就跟看天池一样。 上回是，刚才原因不是提到上回了吗？咱们回顾一下，上回去北欧是什么时候的时间？ 去年国庆九月份差不多。 哦， 一晃都一年 了， 过去了。 对对对对对， 你又见了，不是才见。我的意思是，又见到追光的人了。 对对对，追光者。 对，上一次在北欧，确确实实已经天公不作美，没有办法。 上一次去挪威西海岸，赶上那个有雾，也有很大的云， 对， 所以没看到。而且去年那个时候有点早。 嗯， 对。 极光除了在北欧去看之外， 嗯， 其实在 很多地方都有 北半球的， 阿拉斯加，然后 北极圈附近， 就是它北极圈附近这八个国家里，大多数都可以看得到。 刚才提到阿拉斯加是吧？ 阿拉斯加、加拿大黄刀，然后挪威、芬兰、丹麦、冰岛，大多数都可以看到， 围着那一圈 的一圈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格陵兰半岛都可以。 这次选择成功的地点是哪儿？ 对，我就想问，就是这么多 黄刀，加拿大 是吧？ 加拿大 这么多里面，是不是有没有一种说法说哪是最容易看到的？ 没有，完全平均。当时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冰岛的朋友也看到了。 哦， 对，因为它是一直在动的，在这个北极圈附近来回在动，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他游荡到冰岛那欧洲那圈，所以我们会下一个 app， 然后里面可以看到今天晚上极光大概 到哪， 活跃指数对，会大概会是几级，然后它此时此刻这光在哪？其实白天也有的看，但是白天呢就是 能见度的问题， 看不到，因为有的太阳光更强， 能见度太好了， 对， 看不到极 光，对 对，就是得到那个没有光污染的地方，就是比较黑暗的地方，对，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最好。 听黄建华这么一介绍呢，我明白了，就是极光老天爷并不是偏爱某一个地方的。 对， 这个东西是随机的， 雨露均沾。 对，你知道我在南极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南极光，就是两极都有，但是大多数时候因为南极比较难去嘛，对，很多时候都在。 所以生活在北半球这些地区的人们，一般都是 北 北极光。 对， 我们听的歌也是北极光， 神秘北极光， 欧罗拉。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们生活也并不是说天天看极光。我们问当地的人说啊，这极光啊，我们都不看，然后就很习惯了已经。第二，它会有电磁干扰，就是比如我们当时有手台， 它会对生活有影响是吧？ 会有影响，包括对身体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是会影响到什么？ 就是它，你长时间在看极光的话，它会有电磁，会对人体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我听说，反正 可以确定的，它对通讯设备 对通讯设备是有干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对讲机就会有一打开之后，在极光下面就会有非常大。电磁的声音 啊、哦！我以为对讲机一打开，我是极光来了， 极光， 手机信号会有影响。 对，手机信号，基本就我们倒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 是黄刀可能对某一个频段 黄刀镇那个30公里以外就没有信号了，本身就没信号。 哦，那个地方就没有信号、 哦，本身就没信号。对，本身、就是、 那还好，要是万一每天都有极光的时候 ，WiFi 信号就没了，那真是气死人了。 啊、还好， 气死当地人。 还好那儿还不用空调。 对，暖气、 哎。说到这个地方。跟咱们季节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啊。 其实我们这次不光去黄刀，我们还去了班夫、啊。然后黄刀那边呢，就是还是稍微会冷一点，那边会有很多的当地的土著人，就是因纽特人，我也叫斯基摩人，就不好听的名字。他原著叫因纽特人， 也就是他们比咱们冷得早。 早纬度首先要高很多，啊、就是而且会冷。对你像我去的时候，就是大概的黄刀是10月几号的时候，然后那边已经。 整个湖面全都已经冻上了，这人站上去在上面滑冰，很多人在上面加拿大的冰， 你其实就是十一期间去的， 对，就是十一期间，他那个滑刀的训练已经开始，滑那个冰刀的已经训练已经在湖上开始了，所以很多人在上面滑冰啊什么的，所以很冷，相对来讲会比北京冷很多。 假期去人多吗？ 其实还好，其实人不是，就是全世界人会去 那 地方， 就是人多嘛，中国人多嘛， 中国人会有，但是我们在班夫的时候，中国人会特别多。黄刀还是一个很小众的地方，相对来说，所以它没有那么多人。但是回来航班还是挺满的。对， 这两个地方最大区别是什么？ 一个是看首先它都是看自然风光，一个是看山看湖，一个是看景。一个是看天， 看天， 对，你像班夫主要是看这个，它国家公园嘛，主要是看这个湖啊，瀑布啊，峡谷啊，然后高山啊，然后我们是不是赶上下雪了？这雪景，但是黄刀没下雪，但是黄刀会稍微凉一点，晚上会很冷。它主要是看这个自然风光的自然景观，应该算是，就是这个可遇不可求的极光，主要是。那个地方比较小，然后白天就那几条街，转20分钟就转完了，然后白天就睡觉，晚上就出去逛。 明白了，逛街的去那儿就不合适了， 就只为了 真是看天 街， 基本上它是日本人开发的一个地区，就是看极光地区，就日本人会挺多的。 哎，你说他们真是哈，在那儿 哪儿都对，哎、 对、他们比较会找。然后呢，中国人目前来讲，我们碰到过有摄影团有一个，但是呢，第二个就是很多大多数80%去的还是。当地参团那种一日游，比如你到了当地，然后晚上会有车来接你。我们碰到了台湾人、香港人啊，都有。然后接完你之后呢，带你去追光，然后两三天的这么一个一日游的旅行，晚上8-9点钟带你出去，一两点、两三点再给你送回来，白天就睡觉。 哎，但是我看你的朋友圈里面说，你这次不仅看到了。就是在这个月份很难见到的北极光 啊， 还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暴风雪。 对对对，我们是赶上了1884年记录以来这个当天同时段下最大的一场雪，在班夫 哦， 对，在班夫。然后我们 班夫好像历史也就差不多你说的这个年份。一般来说，我们知道班夫100多年的历史嘛， 就它整个埃伯塔州都在下大雪，然后卡尔加里下了35公分的雪， 35公分的雪， 对，市区，然后郊区我们在山里大概45到50公分的雪， 我的天哪！ 我们去加斯伯的时候已经封路了，就是 真的是林海雪原的感觉了。 我特别特别大，特别特别大那个雪，就是车我们在这个从加斯伯回到班夫的路上有一个缓坡的地方，在那里停靠了一个半小时，是因为地面上全是冰，根本开不动。然后我们一看路两边很多。所以我什么时候觉得中国人多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觉得中国人多，就碰到路过的自驾的人啊、团啊，都是在那个 都走不了了， 都走不了，大家都误在那儿，就是不敢动，就是你往上开怎么给油它上不去，缓坡的，如果你一直悠上去就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停下来再加油是上不去的， 这也特别危险。 对，然后我们看到沿途看到很多车就是直接在沟里了，路两边好多好多车， 这趴窝 就是直接打滑， 对， 放慢慢就过来，直接扔下去了，扔下去你是斜着下去的，它有一些后驱车你是给不上劲儿了，或者前驱车你直接回不来，所以四驱车还是很重要的。 天哪， 对，我们是赶上了这个百年不遇的大雪。 刚才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说雪，就是提到加拿大这个地方有好多那个滑雪场很有名， 对， 包括你说 惠斯勒啊， 对， 然后包括班夫附近也有滑雪场， 那一说那些滑雪场就是粉雪怎么样啊，特别好的， 对， 但是你赶上这场等于是一小天灾啊，让你在路上耽误了时间， 但是暴风雪并没有影响到看极光啊。 这个我甚至可以这么想象，就是你看没有这场雪的话，他看不到你极光了，说不定这行程就过去了。 首先那不是一个省， 不在一块儿是吧？ 不在一块儿，一个是埃伯塔省，一个是在西北地区。 离了多远？ 我们要飞机的话，大概就北京到上海的距离吧， 那 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不近的， 两个多小时差不多。然后就是埃伯塔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省份，比如卡尔加里是加拿大第四大城市，但是我们去的黄刀呢，是整个黄刀地区，西北地区那个大省才只有5万人，黄刀只有1万多人，就人比较少的 地广人稀。 对，加拿大整个你去了之后发现，我的天哪，这么大地儿，然后没什么人， 所以就是再多的游客去了，你也不觉得挤， 对，不觉得人 多。对，首先就你去。但是整个旅游圈里，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圈里，哇，好多，我碰到了好多人， 都 我们在这个 在加拿大遇到熟人， 对，碰到了好多人。 哎，黄金华， 对，我们大雪纷飞的那个加油站，就我们从班夫到加斯伯的加油站的地方叫 Crossing 一个加油站，然后我们在那休息，结果就幸好在那停下车去个洗手间，然后跟旁边的车聊说前面封路了。 前面开不过去了， 知道 有很多事故，对，然后因为下大雪，所以我们在这儿，你知道那个地方没有手机信号，没有 WiFi。联络不到外面， 就不可能这样联系， 只能靠口口相传。 对，只能问，哎，前面能不能过？怎么样了？然后幸好那地方有两个公用电话， 哦， 然后我呢投币电话，我第一次，好多年 拿投币电话， 投币电话，你知道吗？然后刚好我一加拿大的做旅游的朋友，我就问他，我说，哎，因为他帮我订的后面的票，然后我说我怎么办啊？这个我们现在走不了了，往前走也不敢走，其他路也不敢走，一直下大雪，然后我们往回走怎么办？就一直在问一些信息，所以在那儿打电话，就在打电话的时候，旁边有人拍我，哎，你怎么在这儿？我同事也被误在那儿了。就也被卡在那走不了了， 跟电影似的，就是那个完全无线的通讯工具已经无法使用的时候， 没有就完全 还得有那个电话，没那电话真是联络不上， 真的特别管用，幸亏有那个，然后我才知道一些，比如说你如果绕路怎么走，往前走大概是一什么情况，要不然就你当时只能住在那个小加油站了， 对， 就是，所以后来我们选择回班夫，然后回班夫的路上，结果就到一个坡上就动不了了，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场景， 对对对对，其实还挺危险的，后来想起来还挺危险的，所以如果你国庆节之后也有去班夫啊，去这种容易下雪的地方， 那是更冷了吗？ 是 吧， 不是冷不冷的问题，我说的是安全问题， 对， 就是 雪会更多了， 还是需要租一个四驱有雪胎的车， 嗯， 这 因为我们有两台车，一台车是四驱车， 嗯， 就是大的加大的 SUV， 一台车是两驱车， 嗯， 也是一个 MPV， 嗯， 然后呢那个两驱车就是被卡在那儿了，嗯。 有人觉得哎那个舒服，坐那个卡了， 哎，对， 班夫有封园的时间吗？ 有，它有一些景区会，比如说它有一些公园啊，一些湖啊，十月八号以后可能就不能就不卖票了，就不对外了。 十月八号以后就 对，有一些。有些 是，嗯， 现在去就是它这边有滑雪场， 滑雪场， 大的风景还是可以看的，比如一些湖区是可以看，但有一些，比如说湖区原来可以坐船的，原来有一些可以坐缆车的地方，可能它不开了， 就 因为 天气状况也不允许。 第一是天气状况，第二是就是去的人比较少，人工成本不够呀。 哦， 对，不值得运营了。到淡季的时候， 就是它是分季节， 对对对对，它分季节特别明显，但是真的特别漂亮，真的，我觉得，就是北美洲的瑞士吧，算是，就是还挺漂亮的。 因为你对欧洲比较熟， 嗯， 那些滑雪场啊，或者是山地的这个样子， 啊， 你觉得跟北美区别大吗？ 有区别，加拿大的山可能会更高一点， 嗯， 然后呢，国家公园会更大，因为瑞士它本身像 小嘛， 一个小国家，就像一个国家公园一样。然后加拿大那个就是整个班夫呢，它分比如班夫啊、优赫啊、Jasper 三个不同的国家公园，它一共有五个国家公园。然后你买票的话还挺有意思，就是一个人可能是9块多加币，两个人到七个人都是19块多加币，好像是，就是， 总价 、嗯，就是两到七个人一台车是比较划算的， 嗯， 有家庭票， 嗯。 Family ticket 那种， 嗯， 然后如果一个人的话就相对会贵一点， 嗯， 对，然后你可以买3-4天按天来算，然后里面一些停车场大多都是免费来停的，还是不错的。 哎，一般你说那么大的国家公园，一般要进去之后，你说几天的行程住哪儿？ 住它，比如班夫镇，它是有很多很多酒店的， 嗯， 对，这次我们住了最贵的3晚酒店。我们八十个人嘛，四间房，人均要6000块左右。 哇， 就而且是 AA 之后。 天哪！ 就一间房大概 是平时就这样吗？ 那就是一间房12000。 没有没有，三晚，一间房四千，对， 就是这样也 平时会 可以吧？ 对，我们最便宜的就 Airbnb 租的那种8个人的别墅，人均100多人民币。然后这个最 贵的住的也挺舒服的， 特别好，特别好。但是因为它那个地方都是酒店，就是要说的是班夫国家公园里没有这种 Airbnb 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出租的民宿， 嗯， 它只有酒店， 嗯， 所以酒店呢也比如我们从那个Jasper 不是没去成嘛，然后往回走的时候在班夫又住了一晚，因为把 Jasper 的房打电话特别好，打电话给他打说，哦，我们困在 Crow Street 这个地方去不了了，你帮我取消了，他说 OK 就给我取消了。 对，你 这样的情况比较常见啊，而且也，嗯， 你说怎么办是吧？ 对，我去不了，我过不去， 不是 我不想去住嘛。 对， 然后我觉得反正现在账单还没发过，我估计是取消了。 没有收钱，目前你认为是没有收钱。 之前是信用卡做担保的，已经扣过钱了。 现在没有那个。 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我电话回答的时候说没问题， 然后事后给你算账， 扣不扣钱不知道。 好吧，环球旅行家，我们今天跟随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去到加拿大追极光，然后同时这其中有一些小插曲。 哎，我们还没有让他说到极光的部分啊。 对，稍后我有一些这个就是缠绕。

见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在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1:32，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旅行规划师，我们迎来的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再次欢迎建华。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这趟飞得比较值。 对， 看到了久久没有成功一直在探寻的极光。 对，去了好几次也没有看到的极光，这次终于实现了。 大家肯定以为我们在说北欧吧？不是， 不是。 对， 我们说的竟然是加拿大。 加拿大， 对， 一般来说极光的大多数北欧追极光哈比较多一些，但是建华这一次呢是不走寻常路，在加拿大我们刚才说到的黄刀这样一个地方来追极光。袁一刚才说没去过加拿大吗？我们俩都没有去过加拿大。 对对对，我是这样的，在你正式的开始跟我们详细说极光之前，因为刚刚在说班夫啊什么一些包括其中的一些插曲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疑虑或者说经历，就是小的时候对于漫山遍野的红叶或者说 香山， 不是香山 八达岭， 那不是，那不是，就是对于红叶、枫叶这个概念是来自加拿大的 枫叶之国。 对 对， 就是包括我到北京之前，我对于香山红叶的预期也是加拿大的那种预期。 因为你老是看有些 看到图片啊、明信片上面呀、都是那样的。 对， 包括小时候还吃过那个，就是那个 枫糖， 对枫糖， 对， 对，都是来自加拿大的。 嗯。 所以其实你这回去有看到像明信片上这样的红叶吗？ 我觉得不只有，应该比更盛吧。 更盛。 就是我们在温哥华的时候，那个住的是别墅区，就是当地的富人区嘛，我住了一个别墅，然后旁边呢， 你这趟好像跟你平常就完全不一样。 你平时都是打地铺的， 住门房，就是旁边全都是枫叶，然后真的是枫叶之国，他们用这个做国旗一点都不。 是吧？ 夸张，对，真的是、那个、 就笔直的大道，然后两边全是枫树， 特别好看。 那你去的时候，你颜色是什么样的？ 其实更多看枫叶是在东岸，就是在多伦多啊、蒙特利尔那边。但是在西岸，我们在温哥华那边也有很多枫树，所以说它的刚好是 时间是刚好是吧？ 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广场能看到几棵树是完全红色的，一抹红火一样的感觉。但是也有一些是红色、黄色、绿色混在一起的，就像那五彩林一样，真的是特别美。 嗯嗯，这是源于小的时候的， 萦绕着对 老有一个梦 时期对。后来在就是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实现，然后再才分清楚原来就是 这个品种完全不一样。 是是是， 嗯， 就是都是红叶。 对， 但是 品种不一样。 确实，你看我们老说黄芦是吧？ 对对对， 嗯，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是 这个建华看到的不仅仅是红红火火的这样一个枫叶之国的面貌， 嗯， 他其实看到的关于天空的那个奇观， 嗯， 我觉得应该在下半时段展示一下 了。 刚才跟我们俩看图片的时候，原因为什么要说是在跳舞哈， 嗯？ 那个真的是想在跳舞， 真的是在跳舞。就首先我们从晚上，比如说我们十点多，就是是这样。我先说，比如黄刀，怎么才能保证看到极光？就是你住三个晚上是肯定能看到极光的。它有概率的， 哎，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就是可以保证的事儿。 我保证你，完了就因为你这句话，可能 I promise you， 可能就因为你这句话，如果你招募一个团的话，收益会很不错。 对，基本上来，就大多数这个说看极光的时候，都是说三个晚上是可以基本上能看到极光的， 哦， 啊，大几率、大概率。 你看，你看这会儿又怂了。 哎，但是你在那儿待到 三个晚上， 也是三个晚上， 三个晚上。就我第一天晚上，我们出去就是开车出去就看到了， 嗯， 然后呢，第二天晚上多云，我们就打牌了，就没出去了。 嗯， 然后第三晚上就据说挺大的，然后我们就出去了，10:30、11:00就出去往山里开，就是往那个没有光污染的地方去开。它有一条公路，沿着一条公路就好了。我们租车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条线，沿着这边开，路两边有 parking 的地方都可以停， 嗯， 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在同一天晚上的地方在那儿等，然后等着等着就忽然像飘来一块云一样，就是其实你肉眼看是没有那么绿的极光， 嗯， 是它是有颜色， 嗯， 但是没有那么绿。第一， 没有照片里面看见 没有照片里面，因为照片有曝光， 嗯， 有对比，就是虽然没有调过色，但是是非常绿的。但是如果你肉眼过来的话，是就是浅绿色，淡很淡的那种颜色， 是突然之间就出现 了，突然之间就过来，你就看着那边起来了，然后它就会过来，然后在你头顶。而且我告诉你，是极光，大多数是你感觉是绿色的，是吧？ 嗯， 不是，五颜六色的，我们看到紫色的、黄色、彩色的都有。 天哪！ 对，它就跟你知道彩虹的原理吗？彩虹原理就是好几种颜色，它也是一样的，好几种颜色。 但是看照片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啊。 我看视频的时候能看出来， 啊，是吗？ 因为我的朋友圈里面， 啊，里面 有 一些。 在芬兰用手机拍视频，拍短视频能够拍出这样的感觉， 哦， 它是真的在跳跃， 对，就是 像那个， 对，像一个竖琴一样， 对， 就是在我们突然间在你头顶，然后你知道那种 有点像心电图，你知道吗？我觉得 我带的是什么， 人家说它像竖琴，你看它是比喻，哎呦喂， 不解风情 了。我带的是就佳能给还有适马给我的那种大广角， 嗯， 最大的广角，调到无限大，但是你知道，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大广角。不够用， 不够用， 就是它从天的这边一直到天的这边，全都是， 反头都是， 就是从这边到这180度完全能看到。第一，第二呢，就是在你头顶你没法拍， 嗯， 你拍，就你只能用肉眼去看。然后呢，它会像竖琴一样来回的波动，哦不，就像某人说的心电图了。然后 你看是不是很像吗？ 对，然后来回动，就像跳舞一样。然后就所有人都特别。就特别惊讶，然后在这骂脏话， 因为太激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还是因为书读的少， 就是这个哇，讲哔哩吧啦讲一堆的脏话， 这真是 这心情可以体会，可以 对对对， 因为多少次你都是追不到的， 我们 对吧？ 一般极光据说是9级是最大的，然后我们 追某一个人可能是一样的感觉。突然追到了 哦，心动的感觉。 追到了。 黄建华说他没有心动的感觉过，他只有在追极光的时候才有过，就是那个让他心动的人还没有出现过， 一直没成功过。 对，一直没有成功过。这一点 我还单身啊，可以关注我的微博“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最重要的是看看他拍的那些照片。 对，我有很多照片在我微博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叫“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在微博里搜。 然后我刚才就问了黄建华一个问题，我说：“建华，这个应该肯定不是手机拍的，因为我自己对这个是没有什么了解的。 啊”这次出去感谢佳能还有适马给我提供了。 是因为设备是不一样的。 对，跟设备有关系。第二，跟技术有关系。虽然我拍的不好， 所以你澄清一下。有好多人说，哎，手机可以 不行，没戏。就是你我们当时所有手机带过去，第一是特别冷，然后第二是你在没有光污染的地方，你面前完全是黑的，你必须要长时间曝光， 嗯， 然后才可以行。一般我们调，比如说我们能拍星空要到15秒到20秒的曝光，然后拍极光可能4秒到8秒差不多。 所以这个是需要照相机的， 必须照相机，有且只有照相机能可能拍出来。 嗯， 对，手机是手机你可以拍出来，但是特别特别淡，照相机拍的颜色对比度都会特别好看。 对 对， 所以你可以给大家公布一下你那条朋友圈关于极光的朋友圈点赞数是多少来着？ 400多个吧，不到500个。 天哪！ 就是点赞，基本上我出 我里边所有的人加起来没那么多。 对，我基本上这极光拍了两三个朋友圈吧，都是400-500人点赞差不多。对，就是你三四个屏幕滑还是人头像那种感觉。一个头 点赞强， 你可能大家对这个东西， 我们只有点赞之交。 其实，嗨，大家对这样的东西这个感情是一样的，就是你。有很多人是这样，我们像我和袁一就没有去过嘛， 对， 所以还没有这趟叫追光之旅、嗯、但是有很多人已经有很多趟了、嗯、但是他没有能够见 到，没有拍到这么好， 这么震撼， 以及也没有看到级数这么高的。 对， 对，就我们就是比较懒，所以我们就待在一个地儿等，然后他们很多开车到处乱窜的。 大概那个过程持续了多长时间？ 他会有很多很多波，比如说一次、嗯、哎过来之后特别快，可能5分钟然后就没了，嗯，然后再过来一批， 升降机刚架好没了， 然后再过来一批，哎，半小时，嗯，然后也可能再过来10分钟，哦、就是它会像云过来一样很快。 你说他说的像不像？就是像一群鸟，就他说的再准确点，就像一群精灵，一群一群的来， 对 吧？这一群来了， 你知道那个感觉？就我们，去的时候。可能是晚上比较冷，所以我们还贴了暖宝宝，带了大鹅的羽绒服啊什么的，还真的蛮冷的。 还穿着跟当地还挺合适的那种。 当地品牌。 对，当地品牌。然后特别冷，必须要带防冻脸的和这个冻耳朵。 裸露的部分。 对， 一定要保护起来。 必须要，因为真的会冻伤、嗯、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我就理解了，说手机拿出来，你手机拿出来瞬间可能就完了。 就关机了。 就是我们确实还好，然后但如果11-12月份去的话、嗯、就会特别冷，零下3-4度。 哎、但是就是多问一句啊，你的设备是怎么保暖的？就是你的相机 设备，你带两块电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你长时间就只能拍完之后，然后关，关完之后过一会儿，然后再开、哦。 可是我看他们有些去南极的人都会准备给相机一个。 南极不冷好吗？我去过南极，南极不冷。 我们看到去东北。去雪乡的很多朋友、就是拿那种， 他们有专门买一个相机套子， 那个相机套是为了防止鸟看到然后引起误会的，就是它涂成白的，它里面弄成迷彩的样子、并不是为了保护镜头，因为最害怕的。 哦，对，我想起来了，袁一说的这个我见过，就是其实是为了保护人的， 对， 它是用、 就是、手也是可以伸进去操作的， 把它套起来。这样的话，你的手在里面就不会特别冷。 你说那个是就是防冻手的，嗯，然后还有一种，它是把镜头给包起来，那个、是打鸟用的。 对对。 然后其实最冷的季节的话，如果你相机最费的是电池，嗯，其实机器倒还好，主要是电池，嗯、电池会没电比较快，所以你要多备电池。第二，防冻也比较重要，防冷。 对。 但因为再去的话，还有很多人会去。我身边有人说元旦去，我说好冷啊，那时候。 那肯定是。比你去的要冷多。 要我2008年去芬兰的话，白天在罗瓦涅米，白天-28度，晚上-45度。 我天 哪！我跟你说，这样的温度你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其实东北再往漠河那边走的时候， 对， 就是这个温度了，差不多。 然后我们这次去国庆去还好，不太冷，因为就为什么说比较幸运，是因为每年9月份、11月份是极光爆发的季节。然后我们是10月份去的，也看到了， 结果被你赶上了。 对，走了 真的是老天爷。 对，你想，你想去了芬兰，去了挪威，去了冰岛，都没看到。 终于 在黄刀就看到了。对， 那既然是规划师啊，咱们这样吧，让建华 线路是吧？ 对，我们捋一捋，好吧？ 啊、可以， 让大家听听你这趟怎 么走。我们这次一共是走了14天，然后从北京飞的温哥华，然后温哥华就是很多人可能从温哥华会开车去卡尔加里，因为你要去班夫，要去卡尔加里，然后从那边进山里。嗯。然后，但是我们为了省时间，就从温哥华直接转机到卡尔加里了，大概1个小时。然后从卡尔加里，我们住了一个晚上，调时差。第二天就因为租了车嘛，第二天就往这个班夫里面去开。嗯。门票是一个人是一个价钱，然后2-7个人是一个价钱。你可以买按天的门票，你计算你要待几晚。嗯。班夫推荐你待3个晚上。然后如果你时间富裕的话，时间不富裕就2个晚上去硫磺山缆车，就是班夫旁边有一个山叫硫磺山，可以坐缆车上山顶，然后看看整个周围的这种环境。它的那个还不光是一个观测站，还是挺大的，有一个步道啊什么，还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你说的这关于缆车的事情呢，要分季节去，对吧？ 这个没问题，这个硫磺山没问题，冬天也可以， 也可以是吧？ 对，这个可以，但有一些地方就不行。嗯、然后旁边呢，你会开车去路易斯湖，也不太远，开过1个多小时、2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吧，差不多就到了。然后呢，那个湖水是很漂亮的。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去优客国家公园，就是它是你的这个买的门票是5个国家公园都可以用。 哦， 然后班夫、Jasper， 然后还有这个优鹤都可以。你在这几个国家公园的任何一个游客中心买的票都是通用的。 明白。 对，然后你在班夫待2个晚上，然后比如说你可以住在优鹤那个有一个地方叫翡翠湖，旁边有很多小木屋，我下午要想住那儿，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美，一会儿给你看照片。然后还可以去 Jasper 去走冰川大道啊，包括 Jasper 它本身就是一个拍 暗夜星空的，他们暗夜星空节每年在加拿大， 嗯， 就是每年会有拍星空的人，很多人在那拍星空，所以他因为第一是视野比较好，第二没有光污染，所以拍出来的景色非常好。 嗯， 基本上来讲，在班夫可以整个班夫再加上 Jasper 待个4到5天。OK 的，如果你只有10天时间，温哥华可以略过，最后再去。 嗯， 就是温哥华，卡尔加里，然后进班夫，然后推荐你从卡尔加里租车，然后到班夫，到这个贾斯珀国家公园的东边的一个城市埃德蒙顿，异地还车，然后从那里飞黄刀，航班并不是特别多，所以要提前订。一般是走这个叫 WestJet 西捷或者是加拿大航空都可以， 嗯， 然后到班夫待3个晚上，然后再回到温哥华，然后温哥华待个1天2天的就可以了， 嗯， 然后就回国了， 这差不多是一个10天的行程。 对， 如果10天的话是这样的， 对吧？ 对对对，如果你时间还富裕的话，你在 Congolos 在贾斯珀国家公园西边，或者是在这个温哥华的东边，都是可以看到三文鱼鲑鱼洄游的。每年的10月份，今年是大潮，就是大的这个一个季节，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10月初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好的，又可以有 这样的机会， 可以看到极光，然后又不会温度特别的极致冷。 对，推荐有一点就是，第一呢，机票倒还好，主要是酒店，你在 Jasper 啊或者班夫啊，这个酒店非常难订，就是你要订到比较好的价钱，有比较好的季节，相对来要提前订，要不然我们去的时候 Jasper 都是住在新顿的，住在770公里以外的地方， 哦， 就每天要进出啊，就耽误2个小时时间， 嗯， 对， 所以一定要打出一个提前量来。 对，十天的话就可以这样，如果你时间特别多的话，加拿大我不是特别建议。就是班夫待1天2天，然后直接飞卡尔加里，然后直接飞这个多伦多往东岸走了，15天的行程就特别赶。 我们听到过好多这样的， 对， 就是特别特别， 你会 两边都得去， 对，你会特别累，就是你会觉得哎，在这儿待1天2天没看够， 是， 然后又去另外一个城市了。其实加拿大西岸可以走一次，然后东岸可以再走一次， 嗯， 然后这样的话那边可以，还有包括有些人从美国开车，从西雅图开车过去， 嗯， 然后到这个温哥华那边也挺不错的， 嗯， 然后温哥华周边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叫什么忘了，那个吊桥，就是一个也非常漂亮，然后周边的这个公园啊也都挺好的，而且班夫和黄刀的中餐厅比较少，就基本上没什么中餐，然后如果 都能看到极光了， 对对对， 无所谓， 不重要不重要。 我觉得建华这次能看到极光了，总结了一下，就是老天眷顾那个执着的人，啊， 对， 而且他特别珍惜，就是在一个地方他要专注这件事情， 就待3天，我就为了来看你， 对，3天肯定能看到。对， 那个策划一个团啊， 没问题，没问题， 报名了， 报名，报名，报名， 3天保证看极光， 明年去阿拉斯加看极光， 谢谢建华， 谢谢。 别客气，谢 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拜拜。 像不说话的谜语，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下弦月左边的雨像是星空下的你，抱着思念的我寸步难行，你曾经来过心里，像心中的一场雨，多少的记忆你还没有带回去，是我爱流浪的身体，或是你所谓的命运，要我们来体会爱多悬疑，没有风也没有星，没有天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我等待在一光里，看往事的风雨，爱让两个人心知肚明。分开或相聚，都是一种美丽。我要爱一换。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

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